访华演出，一场是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演出的时间呢是3月6号，还有一场呢是普莱特涅夫与俄罗斯国际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演出的日期是3月15号。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就分别为大家介绍这两场音乐会的详细内容。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舞曲作品第45，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1乐章。因为此次呢，肖为上半时段为大家介绍的是在3月6号访华演出的克里斯蒂安·雅尔维与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音乐会。先说说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吧，这个交响乐团也许你乍一听有些陌生，但其实它真的是赫赫有名，因为它是俄罗斯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它的前身是包括像有斯维特兰诺夫他担任指挥的乐团。这个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今年已经是82周年了，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曾经举行过8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82年前，在1936年10月5号，乐团是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礼堂举行了首演。多年来呢，乐团在多位的优秀音乐家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像亚历山大·高克，任期的时间是1936年到1941年，也就是乐团的创始人。后来是纳坦·拉赫林，任期的时间是1941年到1945年，再后来就是康斯坦丁·伊万诺夫，任期时间长达20年，是从1945年到1965年。但是伊布根尼·斯维特兰诺夫，他的任期时间可是35年，从1965年到2000年任期。所以在这乐团当中，斯维特兰诺夫给乐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刻的音响。接下来呢，我其实也找来了斯维特兰诺夫担任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指挥当时的时候所指挥的作品，来听这首具有着俄罗斯味道的音乐。 行。 要知道，这可是斯维特兰诺夫的乐团呀。斯维特兰诺夫被认为是斯维特兰诺夫，他的渐强，他的音量，他的魅力，他被誉为是俄罗斯大炮。怎么说，他指挥的作品满载重量感的乐团将音乐大厅会震得摇摇欲坠，豪放的大量音响是轰鸣，在掀起怒涛般的快感的同时，奉上绝妙的音乐体验，令听者感激涕零。他是独一无二的大师。其实这不是我的评价，这是当时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官方在斯维特兰诺夫辞世的时候给予的高度评价，所以真是可想，好想生在那个时代，听到他指挥的乐团的演奏。可惜，不过还好，我们现在有录音。继续来介绍俄罗斯模范国家交响乐团，这个是在1972年获得了模范的荣誉称号，在1986年呢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那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在2006年和2011年乐团两度获得了总统嘉奖。在3月6号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将带领这支历史悠久的交响乐团莅临国家大剧院，为我们展现这支历史悠久的交响乐团的独特魅力。说到这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他为自己树立的古典音乐界可以说是最有创意的节目策划者的口碑。当时是路透社是这样评价他，他到底是实现开创的想法有什么呢？一是他担任的音乐总监的德国莱比锡广播交响乐团，二是他所组建并执棒的纽约古典嘻哈爵士乐团的纯粹乐团，以及他一手创建并且担任音乐总监的波罗的海的爱乐乐团。他是唯一一位同时带领欧洲最古老的广播交响乐团呢，以及最年轻的专业乐团的指挥。那其实呢，我们在这次的他的曲目当中呢，可以看到像他的演出是3月6号演出的曲目有火鸟选曲，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还有刚才我们听到过的拉哈曼诺夫的交响舞曲，以及下半场的音乐会呢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戏剧交响曲，这是克里斯蒂安·雅尔维亲自改编的。刚才说过他是一位有创意的，不只是指挥，也是音乐节目策划者，所以我很期待这场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雅尔维怎么样来把它改编成了戏剧交响曲呢？所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原作《天鹅湖》当中的选曲。 在乐会里，我看看谁呀、啊？今天大家这个翻页非常的快。这是二班的谁来问的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好难问的问题。邵阳说了，说如果这两场音乐会只能听一个现场，小月老师选哪场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给大家介绍两场音乐会，一个呢是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指挥是克里斯蒂安·雅尔维，这场是3月6号的演出，还有一场呢是3月15号的演出，普莱提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其实我想说，真的是难以取舍，这个不是滑头，也不是因为宣传，是因为你看这两场音乐会，俄罗斯的交响乐团我都很爱，而且都有着历史传统，要想听到俄罗斯作曲家们的作品的原汁原味，一定要听他们。但是第一场呢，3月6号的这场演出是克里斯蒂安·雅尔维与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的特点，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要数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首先，俄罗斯的味道是两场都有的，因为呢，刚才我也说了，它有很多的独创性，而且尤其是下半场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它怎么样把它改编成了戏剧交响曲，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所以雅尔维是怎么样来改编，一位具有着创意指挥家，在21世纪我们要听到的是怎么样的不同以往的俄罗斯作品，这个很让我期待。那第二场呢是要下半时段为大家介绍，但是我也可以说一下，是3月15号的演出，315那天，对，普莱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担任指挥的呢是亚历山大斯拉科科夫斯基，那艺术家当然是钢琴家是普莱特涅夫，而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呢是也是有斯拉文斯基的火鸟，当然还有古风组曲，这是戈登格蒂的。下半场音乐会呢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一组的音乐会我们都还比较熟悉，非常经典，但是我很想听到的是普莱特涅夫他所演绎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而且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我对这个交响乐团有更多的期待，刚才也说到斯文特兰涅夫他给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两场音乐会我都难以取舍，所以我们还是来听音乐会吧，来听听我们介绍的3月6号的这场音乐会当中它的选曲《火鸟组曲》当中的《公主之舞》。

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演出方面的消息。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和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3月将在北京举办，共有29台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保利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国家话剧院大剧场等地演出58场。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包括京剧《党的女儿》、评剧《安娥》、物剧《宫锦袍》、闽剧《双蝶扇》、昆曲《邯郸记》、话剧《玩家》、《董必武》等等，作品涵盖了各个艺术门类。展演拟于3月3号举行开幕演出，开幕演出剧目为讲述宁夏生态移民搬迁过程的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15台作品中，既有二泉、蔡文姬等文化部2017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也有悠悠鹿鸣、红色娘子军等原创剧目和白毛女、小儿黑结婚、红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为了让广大群众共享艺术发展成果，两个展演活动延续了低票价惠民政策，100元以下的票价占到总票数的50%，最高票价不超过380元。展演期间还将与网上售票平台合作开展网络抢票活动，每场演出预留100张票，每人限抢2张，每张10元。另一方面，还将组织演出进校园与青年学生座谈等活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是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两场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分别是3月6号的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音乐会，还有3月16号的是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刚才上半时段也有朋友问我哈，选择这两场音乐会到底选哪一场，各有特点。而说到传统，俄罗斯模范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呢，更有着老传统的感觉，但是曲目却是不同的。因为克里斯安他的雅尔维他带领的乐团这回是他指挥的，所以会不同的味道，有创新的感觉。而这一场呢，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呢，特点其实有普莱特涅夫，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柴一。普莱特涅夫一位非常杰出的钢琴家，同时也是指挥家，他也创作。他1957年出生于苏联时代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幼年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13岁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1978年他毅然包揽了第六届国际柴可夫斯基比赛的第一名金奖。在这此后呢，他当然与世界最顶尖的乐团和指挥家合作，举行了不计其数的音乐会。当时在1990年呢，他也曾经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帕乔夫的认可下，他创立了，是他创立的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对，是俄罗斯第一支非政府性质的，而且私人融资的交响乐团。那如今呢，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呢，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最佳的乐团之一。每年呢，在普雷特涅夫和他其他的知名的指挥的带领下，那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呢，也会在欧洲、美国、亚洲等地进行巡演。那这次的访华演出的曲目呢，有上半场是1919年版本的斯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同时呢还有格登格蒂的《古风组曲》，下半场音乐会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好喜欢呢。袁小姐说了，每次听柴一都有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的娃学钢琴的冲动，要想能弹得了柴一，那可就不是一般的学钢琴了，一定要成为专业的钢琴家了。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还没有给大家来签到呢，来看看吧。一般的老醋花生你好，还有遗忘你好，还有张静 He 樱桃小丸子，会飞的老马说了，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春，听着美妙的音乐，喝着茶，幸福满满。其实每每提到俄罗斯的交响乐团，尤其是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我也都非常的激动，也都非常喜欢。胡雪迪你好，还有水王慧琳叶子，还有东面大海在云端。看看二班的同学就很踊跃了，从哪儿开始？秋水风神，哎，今天秋水风神是第一个来签到的。甲和山人，还有小燕、曲建强、花板阿月、立本，还有可可王、金美美、橘子先生、怪哉虫，啊，邵阳。 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刚才的间奏没完。先来说这首作品，我们在3月15号听到的将是什么版本。那3月15号呢，是俄罗斯年轻一代中生代的指挥家亚历山大斯拉科夫斯基呢，将携手普雷廷特耶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共同登台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曲目呢就有这一首第一钢琴协奏曲。本场音乐会上呢，普雷廷特耶夫呢将作为独奏艺术家来演奏这首作品，所以这场音乐会也非常令我期待。签到哈，邓新荣一二是必须要签的，两位好朋友终于又碰到了一起。然后大家其实我发现每次对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都异常的激动，也非常兴奋，这次也是很难得。每年呢我们都会等待姐夫杰基耶夫来访华演出，那今年呢也是有不同的俄罗斯的指挥家、音乐家还有乐团来，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感受到不同的原汁原味的俄罗斯味道，尤其是曲目，大家可能也觉得非常的喜欢。就像这样，如果说是在演出当中来说，其实芭蕾舞最有名的、卖票最好的，其实无论大家看了多少遍，那就是《天鹅湖》。那据说呢，歌剧卖票最好的是《卡门》。那我相信，如果听音乐会的话，卖票很好的也当然一定会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所以我相信，在这场音乐会中呢，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介绍一下，在这场音乐会上担任指挥的亚历山大斯拉科夫斯基，他是指挥本身就是充满了热情与活力，这也很适合指挥俄罗斯的作品。他呢是俄罗斯新生代指挥当中的佼佼者，从2010年起呢，他开始担任达达斯坦共和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并且带领乐团成为俄罗斯最优秀的管弦乐团之一。2015到16年乐季的时候，亚历山大斯拉科夫斯基呢从蒙特卡罗爱乐乐团、华沙交响乐团也进行了合作，并且同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还有普雷特涅夫以及基东克雷莫一起巡演，所以我相信在这些演出当中也奠定了基础。这次呢他是和普雷特涅夫再次合作。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很难得我们抽出了下半时段完整的听完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一乐章。那在3月15号的演出中呢，担任钢琴独奏的就是米哈伊尔·普莱特涅夫。说到他，其实真的他在当今的艺术家当中，是俄罗斯音乐家当中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获得了很多的评价，比方说认为如果音乐是经过雕琢的时间，那么普莱特涅夫他的时间是无法用技术定义来衡量的，而是一种包含着永恒张力和解析的高雅艺术。所以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普莱特涅夫呢，他现在也在从事指挥，不只是作为钢琴家，还是指挥。但这场音乐会呢，他是老老实实的坐在钢琴前，并且是不是他指挥，他选择了一位俄罗斯新生代的指挥家来和他合作。我觉得这种选择是有两种，一种呢，这位亚历山大·德拉科夫斯基呢，可以有着俄罗斯指挥家的那种特点，同样是热情的活力的。另外呢，也是因为年轻，所以呢，我觉得在艺术上一定是以普雷特夫他来为主。普雷特涅夫的音乐艺术完全是涵盖了整部这首作品当中的诠释，所以在这里我也很期待这个禅意的版本。尽管其实我们也听过普雷特涅夫无论是唱片还是其他版本，但是在201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我们来听听他在国家大剧院的这个版本。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要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这两场音乐会，3月6号、3月15号。3月6号，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音乐会，指挥家是克里斯蒂安·雅尔维。3月15号，那么就是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钢琴独奏是普雷特涅夫。你会选择谁呢？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乐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碗汤圆，一份温暖，一个灯谜，一个故事。正月15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横滨西站， 奏响俄罗斯的经典诗篇，展现音乐会文化多彩景观。3月6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携手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丰富曲目，大胆勾画俄罗斯民族画卷。3月15日，钢琴演奏大师普莱特涅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戈登、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美国交响乐团的先驱，经历176年精炼的音乐典范，3月8日至9日，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魁伟北京。